大家好，欢迎来到中文播客高级中文的媒体课程，我是朱琪。 大家好，我是潇霞。 潇霞，今天我们媒体课程有一点不一样，要送给大家一个看图片还要猜成语的课啊。 啊，我觉得这个课肯定很有意思。 哎，没错，那今天呢，我们会为大家准备六张图片，这个图片里面都写着很多中文的字，你要看这些字，然后呢，看他们的排列，然后去猜成语啊。 没错，那就是说这些图片表达的并不是这个成语的意思，而是这个成语的字面的这个排列啊，结构啊，也就是说，可能这个成语的有一些字会出现在这个图片中。 好，那潇潇，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第一张图片。 好，那第一张图片上面呢，先是写着一个口字，然后这个口后面有一个勾，下面呢写着一个心字，心的后面画着一个叉。 哦，口就是咱们的嘴巴，心就是我们的心脏，对吧？口的旁边画了一个勾，就是对的意思。心脏的旁边画了一个大叉，就是错的意思或者不是的意思，对吧？ 对，那么因为这是一个成语嘛，大家想一下，古人是用什么字来表示对和不对的？ 那就是是和非，对吧？ 没错，那么我们差不多已经把答案都说出来了， 直接告诉大家了。但是这是第一张图片嘛，所以我们先讲得清楚一点啊，让大家先热热身。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今天的第二张图片。哎呀，这个看上去上面有好几个词，这个词就是这个的意思，是吧？ 没错，那么最后一个字是举， 举动的举， 一眼看过去就是很多的词，但是只有一个举， 好像词非常的多啊，举只有一个， 答案也几乎是马上就要说出来了，已经到了我的嘴边了。 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猜出来哈。哎，笑笑，你上学的时候对于成语会特别注重吗？ 其实也不是注重不注重的问题，就是老师教的，然后今天这个词你必须学会，回家抄多少多少遍，然后就记住了。而且有一些成语呢，它是有故事的，就比较有意思吧。 哎，是的，那我们刚刚聊了一小段，希望大家已经在这个过程当中把这两个成语猜出来了，不如我们现在解答谜底吧。今天我们的第一张图片哈，有口有心的，那是什么成语呢？ 啊，这个成语就是口是心非。 哎，就前面咱们把答案基本上已经告诉大家的啊，古人怎么代表对就是是，怎么代表不对或者不是就是非，对吧？ 没错，那口是心非的意思就是说你嘴里是这样说的，但是心里并不是这样想的，就是心口不一致这样的意思。 而且这个成语呢，在日常当中我们也经常使用哈。 没错，大家可能经常听到这样的话，就是说女人总是口是心非的，比如说表面上说哎呦我很讨厌你，其实心里很喜欢。 哎，经常用到这个成语是不是表明我们还是很虚伪的，经常要口是心非？ 那可能有的时候不好意思太直接的表达出一些可能会让别人不高兴的感情，所以你会掩饰一下。 哎，对，这个叫做口是心非啊。那我们今天的第二张图片有非常多，有八个词这个字，然后呢却只有一个举，举动的举这一个字， 所以这个成语就是多此一举。 哎，非常容易猜吧。那潇霞，这个成语的意思是什么呢？ 按照字面的意思就是多了这一个举动，也就是说你做了不必要的多余的事情，这个举动你可以不做的。 哎，潇霞，这个多此一举啊，你有没有听过一个歇后语？ 什么歇后语？ 就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 这个歇后语有一点粗俗啊，不过很形象 啊。对，虽然非常不文明，但是完全把这个成语的意思表达出来了。因为放屁不需要脱裤子，你如果脱裤子的话就多此一举了，对吧？好，两张图片看完了以后呢，希望大家已经总结出来一些窍门啊，要怎么来猜今天的这些成语。总而言之，它都是比较形象的，对吧？就是你看了这个字，看了它们的排列以后，直接的猜出这个成语。 对，而且一般是根据字面意思来猜这个成语，就是这个图片表达的并不是成语的意思， 对， 而是表达的是成语的这个字 结构，对吧？是怎么组成的啊。那我们今天的第三张图片里面有两个中文字，一个呢是天，天空的天， 但是这个天的外面有一个正方形的方框。 哎，潇霞，那还有一个字是什么呢？ 啊，还有一个是坛。我们现在一般用的这个坛都是谈话的坛。 对，就是写法和我们今天这张图片上看到的坛不一样。图片上的这个字呢更复杂一点，但是在古文里面它的意思和今天我们看到的那个说话谈话的坛是一样的，对吧？ 没错。 那这个坛的旁边呢有一个月亮，月亮就是代表晚上夜晚，对吧？ 对。 所以第一个字天，天的外面呢有一个方块，天方，然后下面一个字呢是坛，坛旁边有一个月亮代表夜晚。哎，大家可以组合一下啊，什么成语里面能够包括我们刚刚讲的所有的这些因素。 对，而且这个成语很有意思，它跟一本阿拉伯的书有关。 哦，故事书哈。 对， 而且是别人在网上说的，对吧？好，那这张图我们就解释到这里。下面一张图很有意思啊，非常的颜色分明啊。 对，首先看到的就是一个黑色的背景。 对， 然后这个黑色的背景中间有一张白色的纸， 然后在这个白纸上面呢有一个字，这个字的颜色是黑的，而且这个字本身也是黑。 对，就是黑字。哎，一张白色的纸上有一个黑字，那是什么呢？ 大家可以想一想啊，白色的纸上面有一个黑字。啊，好了，答案都出来了。那我觉得还是前面那个天和坛的稍微有一些难度啊，夏夏赶快给我们解答一下。 好，那这个成语就叫做天方夜谭。 天方夜谭，很好听的成语啊，然后听起来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 那其实它是一本书的名字。 嗯， 这本书呢是阿拉伯古代的民间故事集。 哎， 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一个名字叫做一千零一夜。 对，这里面有很多神奇的然后非常吸引人的故事啊，我们小时候都听过的那个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对吧？ 对，因为这个故事呢都是比较匪夷所思的吧，大家听了就觉得啊，世界上真的会有这样的事情吗？ 对， 所以现在天方夜谭这个词呢一般就是用来说这个事情非常的离奇，非常的荒诞。 对，甚至有一些不可信，对吧？ 没错，比如说大家听到的这不可能是真的，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嘛。 嗯，对，就是很夸张的故事啊。哎，夏霞，刚刚我们看到的那个黑字啊，那一个图片答案我们就不解答了，好吧？ 对，因为真的很简单。那么大家想一想，把你们的答案发布在网上。 对，然后要非常踊跃，赶快去发布，我们看看谁是第一名。今天有什么奖品吗？奖品就是 ChinesePod 的爱。就和我们那个 Movie Madness 听配音猜电影的节目差不多，奖品是爱。 啊，是吗？ 还是很有意义的。好，赶快来看看我们今天的最后两张图片，是今天最难的两张啊。 对，那接下来两张里面的第一张呢比较的难，因为它跟中国古代的一些文化有关。 嗯，对，我们崇尚的一些品质，特别是要求女人的一些品质有关啊。 好，那我们先来描述一下这幅图啊。这幅图的第一行写着三个字，就是父，父亲的父，还有呢是夫，丈夫的夫。 对，还有一个子，孩子的子， 儿子的子。 嗯，哦，所以这个图片第一行呢，夫夫子，就是三个男人，然后中国古代呢，这个女人肯定要听男人的，要服从男人的，对吧？ 对。 好，那这个三个男人，夫夫子，下面呢又写着四个字，一个是德， 品德的德。 嗯，还有一个是言，就是说话的意思。 对， 对吧， 语言的言。 嗯，还有一个是容。 对，容貌的容， 长相，对吧？最后一个是功， 就是功夫的功。 哎，女人还要会功夫吗？ 女人不需要会功夫，但是要会烧菜啊，会缝衣服啊，各种各样的手艺。 这些也算是女人的功夫，对吧？ 对。 三个服从，下面呢是四种这个品质，都是很重要的啊。看看中文里有哪一个成语是专门对女人这样要求的。这个是我前面猜不出的那一个，但潇霞今天解释得很清楚啦。 好，那么为了帮助大家猜出来，我们再给大家一个提示吧。这个成语跟男尊女卑的思想是有关的。 就是男人很尊贵很重要，然后女人就是比男人低一级的，对吧？ 对。 还好现在时代变了啊，妇女撑起半边天，男女平等了。 对，所以等一下我们在解说这个成语的时候，还会跟大家讲解一下现在新的观念的那个改变。 没错，那我们看看今天最后一张图片吧。哎呀，这个很搞啊，这个字被排列的有一些奇怪哈。 我一眼看过去，我就看到五个口，还有两个一二三四五的五。 对，就是你要放得远一点，比较整体的来看这张图片啊。 对，我觉得放得远一点，比较容易看出来这里面是什么字。 是的，那在这一张图片里面呢，我看到有两个繁体字的语，语言的语。 那我看到的是简体字，三个语言的言， 所以它这个有点拆开的哈，两个繁体语言的语，然后再多了一个这个言，言字旁，对吧？光是这一个偏旁。 对，那这个可能就是有点复杂吧，但只要大家能够看出来这是什么字，应该比较容易猜吧。 那什么成语里面有两个语，三个言呢？大家想一想吧。我们现在还是解答那个最有挑战性的成语，夏夏。 好，这个成语就是三从四德。好，那在中国古代呢，对女孩子就是有一些要求。三从呢，就是说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 就是我们刚刚图片里看到的那三个字，父夫子，就是一个女人要顺从要服从的对象，对吧？要服从自己的爸爸，要服从自己的丈夫，还要服从自己的儿子。 对，就是没有结婚以前听爸爸的，然后结婚了以后听丈夫的，丈夫死了以后呢要听儿子的， 就是完全没有自我啊，非常压抑的。那下面那四个字德言荣功，我们刚刚也解释了他们的意思啊。 对，那这个就是四德，就是妇德、妇言、妇荣、妇功。 这个四德就是说妇女应该有这四种品德，是吧？道德啊。 对，妇女要有品德，而且妇女说话的时候跟别人交谈的时候要注意知道就是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然后妇容呢，就是妇女的仪态要端庄，不能看起来非常轻浮的。古人对女子有要求嘛，就是笑的时候你不能露出你的牙齿来。 对，然后当然还要会这个烧饭啊，做衣服啊， 对，还有做家务啊，各种各样的手艺和功夫。 对，哎呀，所以三从四德就是中国古代对于女人的要求啊，非常封建的。 但现在这种观念已经改过来了。朱琪，你有没有听说过新的三从四德？ 哎，当然听说过啦，因为咱们高级课文就是讲过这么一课啊，新的三从四德，谁当家，对吧？ 对，那大家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听一下那个课程。 那我们今天最后一个成语，它的答案是什么呢？ 好，这个词就是三言两语。 哎，其实我们刚刚解释的也很清楚了啊，两个繁体的语在这张图片里面，然后三个言，言论的言。 对， 对，那么三言两语，这里的三和两都是很少的数目吗？所以三言两语的意思就是说指很少的几句话。那我们比如说这个问题很复杂，三言两语说不清楚，就是说要说很长很长的时间，这么几句话说不清楚。 或者这个问题很简单，三言两语就说清楚了。 没错。 还有最后一个比较简单的成语，我们是留给大家自己去想，然后到 ChinesePod.com 上面来告诉我们的啊。还有你有什么好的这些图片或者谜语的资源，也请上网告诉我们，可以大家一起分享。我觉得这都是让学语言变得很生动很有趣的方式啊。 对，那今天的时间又差不多了，我们先跟大家说再见吧。 下次再见。 再见。